我的心在记忆中徜徉，回忆经历过的风霜。说什么地久天长，我无法相信爱情能到这么远的地方。说什么地球